张先杰喊了一声，四人启动。风狮战位是以一人为箭头，余下两人分站左右，五人不成一个锥形，是带乱对手一字战位的有效手段。不过对充当箭头的人要求较高，在冲击过程中，箭头人物有可能在短时间内遭受到对手的围击，需要在这样的困境中镇得住场面。 霸图战队喜欢这种一往无前的站位阵型，而韩文清永远是他们的箭头人物。此时一上来就已经用出了他们惯用的手法，神枪手和剑客两位站在箭尾，心潮澎湃。他们在战斗中也时常模仿战队的箭矢站位突击，但是何曾想过有一天会在韩文清的箭头掩护下冲击呢？ 五人保持阵型前突，一边开始观察对手。张新杰的心里立刻咯噔了一下，对面五人过来的着实有够乱的。以张新杰的战术素养，完全看不出这是个什么站位方式。张新杰没有被诡异给吓到，他立刻想到了上一场比赛里那个打酱油的零零杀。不会吧？ 张新杰诧异着，难道这一场君莫笑这家伙竟然直接找了四个打酱油的来？这是太过于自信了，还是说已经料定了自己这边会出动什么样的阵容，所以干脆就已经舍弃了这场比赛？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又何必要答应？难道说……张新杰不及想下去，双方已经在地图正中相撞。 这直白的地图，双方实在不用花费什么时间在战术布置和赶路上。开场十几秒，战斗已经打响。韩文清完全没去理会对方这阵容是强是弱，是精心应会还是酱油划水，他永远都只会全力以赴。右腿飞出，拔地直往上冲，拳法加浮空技能高飞腿。 照面这人立刻被踹飞上天，右手急出拳风呼啸，拳法加技能崩拳，右边冲上这人当即被轰飞，顺便撞翻了他身后冲过来也想要攻击的那位。刚照面一秒，对手已经倒了三人。如蒋油他们已经不知这是韩文清太强还是对手太弱了，他们有些迷茫。 但是韩文清说过，他是要去找君莫笑领教一下。倒下的这三人，他根本就没去理会。手下角色再冲一步，终于是迎上了后一步冲来的君莫笑。韩文清抢攻，手下拳法加一个冲拳挥过，君莫笑后跳闪避，拳法加却瞬时变拳围剿，一记前踢，仿佛是借了冲拳的速度出得更为刁钻迅猛。 飞速朝着正在空中后跳中的君莫笑踹去，一团青烟，君莫笑正中这记前踢已经消失，却只是一记影分身。观战的蒋油已经差点要叫出来了，他们眼看着君莫笑在那一刻不容缓的一瞬，硬是完成了一个影分身术，真身闪到了韩文清拳法家的身后。韩文清的反应却不负大神之名。 影分身化为青烟的一瞬，他的角色已经从青烟中穿过，回身再看君莫笑手中战矛，已经毒蛇般刺来。这种情形下，所有人都会为躲过这一击而感到庆幸了。但是韩文清却绝不，他没有躲，转过身后，他立刻踏前一步，他居然还想要强攻。角色双手切出。 却是一个交叉朝战矛上架去，拳法加30级挡拆技，空手入白刃。挡拆技是又一种比较特殊的判定攻击，从字面上理解，这种技能分两部分，一挡一拆。挡是招架下对手的攻击，拆是乘势给予反击。只从意思上来说，好像不需要技能。 玩家自己战斗也会是这样做的，但是挡拆技以技能形式出现时，一挡一拆却是一体。 只要能成功挡下对方攻击，那么之后的一拆是百分百会命中，这是系统强制给予的辅助。也就是说，挡拆技只要施展成功，那么就是百分之百的破招攻击。只不过挡拆技想运用成功却也没那么容易。首先，它的先决条件是要挡，没有挡就不会有后边的拆，所以挡拆技只有在对方攻击的时候方能乘机使用。对方如果是站着未动，你上去一个空手入白刃，那只是空耍把式，就等着对方揍你个鼻青脸肿吧。此时的韩文清不退反进，施展着挡拆技，准备直接给予君莫笑最有力的还击。韩文清的拳法家双手一合，朝着战矛拍去。君莫笑的战矛此时犹自在向前捅着，眼看已经是无法再抽离了，却不料那战矛的前半段突然哗一声响，像是拆碎了般的豁然一下弹开扩散出去，跟着朝回一翻，那由伞骨伞面构成的战矛形态的前半段居然就这样突然又收了起来。拳法家的双手凝在了半空，这一记空手入白刃终究是拍了个空。前击伞这种变化整个荣耀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哪怕是韩文清这样的超级资深者也是被这一下搞了个措手不及。自战矛形态收回的千机伞此时已经被端起，伞尖处顶端翻起，露出了黑洞洞的枪口。只见火光一闪，轰轰轰三声，近距离的一个反坦克炮就此施展出来了。换作大多数人，如此近距离的反坦克炮已经可以让他们感到绝望了。蒋游等人看到这一瞬时，心中已经在暗自叹息。但是韩文清却是一个从来不知道绝望为何物的人，这种时候他的选择不是闪避，不是后退，依然是向前，迎着拖出枪口几乎立刻会沾上他身的反坦克炮弹，韩文清拳法家的拳头已经挥出，轰，爆炸所带来的硝烟火光迅速弥漫开去，将拳法家的整个身影都包裹了进去。但是韩文清的拳法家却没有就此倒下，更没有飞出。三发反坦克炮弹，三发如此近距离的反坦克炮弹，竟然是被他用拳头给轰掉了。拳影穿透火光，继续朝着君莫笑的身上轰杀而来。被反坦克炮这样近距离击中的目标，哪怕是挥拳做出了攻击上的判定，却也不会这样没事人一样。反坦克炮这技能是一个会因为反坦克炮炮弹的冲击力和爆炸产生击退、僵直甚至击倒效果的技能。韩文清的拳法家能如此强硬的不为所动，只因为他使出了拳法家的一个状态技能，拳法家15级技能钢筋铁骨。这技能持续时间是20秒，20秒内角色的物理防御将大幅度提升，同时会进入霸体状态。霸体状态，没错，这就是让拳法家不受反坦克炮攻击效果影响的原因。只不过霸体状态并不是无敌状态，霸体状态下角色只是会免疫击退、僵直之类的攻击效果，会受到的伤害该是多少还是多少。只不过钢筋铁骨所提升的物理防御也会将近减免掉一些，但是即使没有这些减免，韩文清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钢筋铁骨。他所要的就是不要退后，不要停下，因为他要向前。如此强硬的姿态让蒋游等观众迅速狂热起来，他们很努力才抑制住没有狂吼，但是每个人此时都恨不能钻进电脑里，站到韩文清的身边和他并肩而战。而现在他们只能是满怀期望，希望强硬的一拳可以让君莫笑知道一些厉害。结果君莫笑在这一反坦克炮轰出的同时，角色已经是在向后退出，他像是已经知道会有这样一拳似的， 反坦克炮的时候，角色就已经微微跳起，借着这一技能却也是一个飞枪操作。拳法家顶着伤害挥来的拳头终究是打了个空。在众人遗憾的叹息声中，韩文清却好像并不以为意，挥拳打空，角色已经一个前冲从硝烟火光里传出，看起来像是把爆炸丢在了身后。君莫笑已是飞枪击退，拳法家看起来一时追不上，但就见他张手一挥，却是打出了一把抛杀。抛杀是流氓技能，不过流氓和拳法家各属格斗系，二十级转职以前的技能是通用可学的，但是因为技能点数量有限，玩家无法没限制地学习所有技能，哪些要学，哪些不学，哪些学到高等界，又或是哪些一界就够，这种技能加点的讨论过了十年还存在很多争议。就连本系技能都不可能全部学到的最高界的情况下，其他系的这些二十级以下的低阶技能如何选用，那就更是智者见智的问题了。此时这个拳法家却是学了抛杀，在这个时候挥手打来，正在飞枪倒飞的君莫笑却是不好闪避。不过这个技能伤害不高，凡人的只是失明效果，虽然有转视角躲过眼睛被击避免失明的方式，但是高手相争，这一瞬转开视角也等于给了对方可乘之机。高手之间使用抛杀，有的只是为了这样的一下牵制。不看着对手，那和失明其实没什么两样了。此时的叶修当然不想给韩文清这样的可乘之机，当即千机伞一撑，哗啦啦一声响，抛杀全都打在了伞面上，叶修的视角却是被伞给全遮了。他清楚地看着韩文清的举动，这家伙手中的拳法家突然双手一搓，竟然是搓了一个气波弹朝着他飞了过来。咦，叶修意外了，气波弹，这是个气功师的技能，如果说抛杀会因为失明效果而起到牵制作用，被拳法家学来一用的话，气波弹这个却只是一个普通的飞行道具类技能，没有特别的攻击效果，高阶后伤害虽然不错，但却是法术伤害。气功师那是靠智力的法商职业，和拳法家这靠力量的悟功职业不是一回事，同样使用气波弹，伤害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拳法家根本发挥不了这技能的威力，自然也从来没有学这技能来用的方案。而眼下这拳法家虽然不是韩文清的本人账号，却也是霸气雄图这边老鸟们在用的，竟然会有这样的加点，叶修当然会意外。起波弹的飞行速度并不太快，但韩文清这一下掌握的却是极好，不愧是混迹多年的资深高手，一个平时根本不用的技能，此时拿到手上却也运用得有模有样。这一气波弹刚好是在君莫笑落地的时候飞到了身前，叶修当然也不会平白被技能打到，自然是身子一闪，韩文清的拳法家却已经乘机追赶了过来，依然是要执着的强攻。冲过身来便是一记前踢，君莫笑朝旁一步闪过，却不料拳法家反手立刻就是一巴掌的攻击过来。